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了尘长老测完方位，带住谢孤哨同美国神父，借住月色去到稳道嘅位置，指住地下一个地方讲：通天大佛寺嘅大雄宝殿就响呢度，不过呢度好似埋咗隻独眼龙啊！谢孤哨唔识得风水秘术，所以冇听明白了尘长老后半句系咩意思，于是就问啦：弟子愚钝，乜嘢系独眼龙呢？了尘长老睇咗睇天上嘅月光，讲啦：呢度地下系一条潜行嘅神龙，但系体型小得异乎寻常，并且只有龙头一处月眼可以聚气藏风，故名为独眼龙，或者叫做蜻蜓点水。紫气三星，若其形秀丽清新，则主为忠义士夫；若其形高雄威武，则主兵权尊重。紫气如树，最忌嘅就系枝丫乱窜，山形倾斜崎岖，面部又臃肿，山头亦破碎，凡此种种均为恶形，壮之多生亦轮犯上之辈。由于黑水河改道，这个月的形势早就已经破了，龙头上的这处宝眼反而成了个毒瘤，如果里头撞了人，那就应了后者了，是非常麻烦的。讲完指了指天上如钩的冷月，接着讲了：你再睇下月色，我哋今日出门冇睇黄历，谁知今日正是月食大破，逢月大破，菩萨都要眯眼啊！谢孤哨艺高人胆大，再加上族中寻找咗千年嘅无尘珠，有可能就响脚下嘅通天大佛寺之中，边度仲忍得住啊？等唔到听日再喐手啦！于是对了尘长老讲啦：传说通天大佛寺下边系座空坟，既然系无主空墓，弟子以为亦不必用常情去谂。等弟子以旋风铲打开咗盗洞，攞到嘢就即刻翻嚟，我哋小心谨慎就系啦。睇嚟应该唔会有咩差错嘅。了尘长老一谂都啱，确实系多虑啦。这座墓被西夏人当作藏宝洞，既然没有主家，即是墓里头没有死人呢，那就不需要按照常理什么鸡鸣灯灭不摸金，什么三取三不取，九挖九不挖，都不需要考虑了。于是了尘长老就岌头同意了。谢孤哨从包裹里头拿出一条空心的铜棍，铜棍中空，里面装有机关，棍身呢已经被手摸到拧晒嘅，亦都唔知道已经有几耐历史啦。佢又攞出九片精钢打造嘅波浪叶，好似九片花瓣咁插响铜棍嘅前端。铜棍前边呢有专门嘅插槽弹簧，钢叶一插入去，立即就被弹簧牢牢咁固定住啦。最后谢孤哨又在铜棍的后面装了一个摇杆，那就组成了一把打盗洞的利器旋风铲。这种工具可伸可缩，开洞的直径亦能够自行调整，可以扩大又可以缩细。谢孤哨转动旋风铲打洞，叫美国神父帮手将旋风铲带出来的沙土移开。美国神父托马斯很无奈了，一边做嘢一边抱怨啦： 唔系事先讲好到咗呢度就放我走咩？谂唔到你哋仲安排咗咁多小节目俾我， 西方神父是上帝的仆人，神职人员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。 谢姑哨和了陈长老都听不明这个美国佬在那里吟吟沉沉地讲些什么，所以都费事理他，全神贯注地用旋风铲打洞。过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，旋风铲就掂到通天大佛寺宝殿上面的屋瓦了，全部都是大片大片的青磷琉璃瓦，边缘的瓦当上面还雕刻了罗汉像，不是寻常的屋瓦可以比的，一睇就知道是一座大型寺庙的主要建筑了。 谢姑哨在土堆里头将青磷琉璃瓦揭起了十几片，劈了在外边，用绳将马灯抌了落去，只见一层层木梁的下边正是辉煌壮丽的大雄宝殿。 大雄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道德法力的尊称，意思是说佛好像勇士咁无所畏惧，具有无边的法力，能够降服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以及天子魔呢四种魔嘅。 谢姑哨嘅马灯睇唔清远处，只能够睇见正下方就系殿内主像嘅三身佛。按照佛教教义，佛有法身、报身、应身三身，亦称为三化身佛，即系咧中间个尊为法身比鲁遮那佛，左边个尊呢为报身老舍那佛，右边个尊呢就为应身佛啦，即系释迦牟尼佛。三身佛前边有铁柱包嚟嘅接引佛像相对而立，两边呢系文殊菩萨同埋普贤菩萨嘅坐像。西下佛法昌盛，睇嚟呢座大殿嘅规模啊，唔会细得去边。 谢姑哨对了陈长老岌咗岌头，示意可以落去了。 谢姑哨一向独来独往，本来想自己一个人落去就算了。 了陈长老担心藏宝洞里头会有机关陷阱，并且有暗道暗门之类的障眼物，对付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摩金教会的拿手好戏，于是就同谢姑哨一起落去，相互之间好有个照应了。 于是两个人各自服了一粒寸心白草丸，用一壶擎天露来送服。这些呢都是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下防止产生昏迷的秘药。再将摩金符挂在手腕，以黑布遮面，着上水火鞋，带上一应的工具就动身落去了。 谢姑哨忽然想起美国神父还站在一边。 托马斯神父虽然不似是个坏人，但是自己同了陈长老落咗去做嘢，上边留低个洋人似乎唔系好妥。佢如果有咩医郁咁就麻烦啦。倒不如将佢带埋落去，佢如果乖乖地听话就算啦。唔系就要呢个鬼佬落去踩下机关先。 谢姑哨心中主意已定，就将美国神父扯埋过嚟，准备俾啲秘药佢食，好带佢入藏宝洞啦。 托马斯神父几大都唔肯食，认为谢姑哨要佢食毒药，连忙揞住把嘴。 谢姑哨理得佢点諗啊，用手指一督神父嘅肋骨。美国神父痛到一抹嘴，就俾谢姑哨将寸心白草丸塞咗入佢嘴里头啦。 美国神父想掠都掠唔返出嚟，只好无奈咁对住天空讲： 哦，恩赐嘅主啊，原谅佢哋啦，佢哋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点乜。 谢姑哨不由分说，将神父推到去佛殿屋顶嘅破洞中，攞出飞虎爪要将佢抌落去先。 神父大吃一惊，心谂： 啊，你啲野蛮嘅东方人，要自己食咗毒药都仲唔算数，仲搞埋晒咁多古灵精怪嘅嘢。你此我肯定冇命啦。 了陈长老喺旁边劝解佢： 呢位杨和尚，你即管放心，老衲同你都系出家人，我佛大慈大悲， 我哋出家人系以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扫地唔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沙罩等，自然唔会加害于你。只系我哋做嘅事情太过机密，唔可以走漏半点风声，所以请你行一趟，事成之后一定会放你翻去。 托马斯神父听咗了陈长老咁讲，稍觉安心，心谂唔管点讲呢，中国嘅和尚亦都算系神职人员啦，未听过神职人员搞谋杀嘅。于是借孤兽用飞虎爪将佢从破洞中抌咗入佛殿。了陈长老同借孤兽亦先后落到嚟大雄宝殿之中，点着咗马灯，四周围一照，果然是一座宏伟华丽的佛殿。殿中供奉的佛祖法身上面全部都是宝石，金碧辉煌，高座莲花台，宝相庄严。殿内四周用36条大柱支撑，极为牢固。了陈长老见到佛祖，立即跪低叩头念诵佛号。谢姑少以前是个假道士，依家虽然着住俗家嘅服装，亦都跪低叩头祈求佛祖显灵，保佑族人脱离无边苦海，心中非常诚恳。两个人行完礼，企起身四周围查看，见到前殿已经坍塌，根本就过唔去。两侧嘅配殿供奉住无数嘅罗汉像，其中一边亦冧咗半间啦。嗰啲罗汉像唔单止精美奢华，用料装饰亦都系一等一咁讲究，每一尊都价值不菲，可见当年西夏国力之强，佛教之兴盛发达啦。只系呢啲佛像同借孤兽等人平时响第啲寺庙见到嘅有所不同，亦讲唔出边度唔同，就系觉得造型上有啲古怪。了陈长老啊，讲俾借孤兽知啦。西夏人以党项族为主，党项人起源于藏地，后嚟辅助唐王开疆拓土，立下咗唔少嘅汗马功劳，被赐为国姓李。佢哋毕竟系少数民族，而且藏传佛教受印度嘅影响比内地要大好多。呢啲佛像着住嘅都系唐装，但系形象上更加接近于佛教发源地嘅原始形态，唔似得内地寺庙嘅佛像受汉文化影响好深，所以睇起身就有啲出入啦。谢姑少同了陈长老一致认为，西夏国嘅藏宝洞应该就响离大雄宝殿唔远嘅地方，甚至有可能就在大雄宝殿之中。因为既然庙下面修了一座墓，既然是墓穴，当然要修在风水位之上。这条墓的穴位很小，所以应该可以圈定在大殿附近。美国神父跟着借孤哨在殿中乱咁转，越看越觉得奇怪了。为什么在这个毫不起眼的不毛之地，他们随便这么一掘就可以掘出一座庙宇嚟呢？而且啱先响偏殿睇咗两眼，里面嗰啲精美嘅罗汉造像似曾相识，好似就係几年前自己跌入嚟嘅嗰个洞窟。嗰次係无意中跌入去嘅，隔咗几年如果再想去搵返，肯定係搵唔到㗎喇。呢个老和尚点解睇咗睇天上嘅星星就可以搵得咁准确呢？这个东方世界神秘又不可思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想到这些，托马斯神父心中对了陈长老和谢姑少两个多了几分敬畏之意，不敢再多讲废话了。三个人在通天大佛寺的大雄宝殿里头转了两圈，几乎每一块砖瓦都翻过了，都没有发现藏宝洞的入口。谢姑少对了陈长老讲了， 正殿之中未见异状，不妨去后殿找下。了陈长老岌头说，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要心急，从前到后仔细地找下，这里名为通天大佛寺，可见后殿供奉的是尊卧佛，我们就过去看下。连接后殿的通道中，彩绘着宋代的礼佛图，图中多以莲花点缀，令人清净无虑，超凡脱俗，一洗心中的世俗之念。谢姑寿近来长时间同了陈长老响埋一齐，听咗唔少嘅佛理，心中嗰股戾气少咗好多。依家身处地下佛堂圣地，突然产生咗一种倦意，一时之间心中对倒斗嘅勾荡有一种讲唔出嘅厌倦，只系希望呢次能够顺顺利利咁揾到无尘珠，了却大事，日后就追随了陈长老在古刹中清修，到此余生就最好了。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，谢姑寿心中比边个都清楚，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够有一丝松懈怠慢，目前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找到西夏藏宝洞的入口。就这边行边想，就已经行到了后殿了。果然不出了陈长老所料，后殿就更加宏伟了。一座由七宝装点的巨大石佛横睡在殿中。一般的大型卧佛都是依山势而建，有些是整个起伏的山峰经过加工，有天然生成的佛态，其大耸天接地，其小又可以立于戒指之内，其大无碍，其小无奈，无不表示佛法的无边无界。然而后殿中的这一尊巨大碎佛，比那些用山脉修成的佛像就细得多了，但是同常人相比又显得太大了。他的身长足足有五十几米，大耳垂轮安睡于莲台之上。碎佛殿中两侧各有一个青瓷巨缸，里面装满晒已经凝结为固体的玉渠龙涎膏，这种灯油可以连续燃烧百几年而不熄灭，用来供奉佛祖的长明琉璃盏亦就是用这种灯油的，但是现在早就油尽灯枯了。碎佛殿中还有很多石碑，刻的全部都是繁杂无比的西夏文，应该都是啲佛教典故之类的碑文。谢姑寿前后都行匀晒了，最后将目光落向大碎佛的身上。他对了陈长老说，这座碎佛的姿势不是好啱，弟子认为其中必有古怪。了陈长老亦睇咗好耐，都觉得碎佛有问题，于是就讲了，你都睇出嚟了，不愧是搬山分甲的高手，这个佛头是个机关，看来藏宝洞的秘道就连在这个佛头上面。机关的构造一时之间还不是看得很明，欲动它的时候小心会有危险。谢姑寿双手合十，对碎佛拜了两拜，然后飞身跳上佛坛。只见碎佛的嘴唇上有条不是很明显的罅隙，似乎是可以开合的。如果不是摸金教位的高手，根本不会留意到这个细节。佛口很可能就是通道的入口了，而且一旦触发就会有飞刀啊、暗箭之类的伤人机关。谢姑寿仔细看了一次，就应对这一道机关了如指掌了。入口处应该不会有什么机关，只不过是一个套筒式的通道接口。于是叫美国神父过来帮手，两人掹动莲花坛中间的一层花瓣。猛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几声闷响，碎佛的巨大佛口缓缓地张开。碎佛是面朝大门的，佛口中垂直地露出一个竖井，竖井壁上面安有圆梯， 可以从呢一条梯攀援向下嘅。托马斯神父睇到莫名其妙，连连称赞太神奇啦！呢一次咧都唔使借姑手喐手啦，佢自己主动就要爬入树井里头，睇下里面仲有咩名堂。借姑手知道藏宝洞原本系一个西夏众神嘅坟墓，后嚟用嚟埋藏西夏宫廷嘅奇珍异宝。如果埋死人嘅地方，咁都冇咩问题。问题系墓室里头放咗咁多重要嘅珍宝，必定有极厉害嘅机关。等美国神父入去先，咁即系等佢去送死。呢位神父嘅为人唔错，借姑哨唔想佢死喺墓道之中，于是即刻将佢拦喺身后，等佢跟住自己。了尘长老啊断后，三个人就按照呢个顺序落咗去啦。西夏时期嘅古墓几乎冇咩盗墓者接触过，里面嘅特殊性边个都唔知道，只係知道呢佢受到汉文化嘅影响极深，咁就只好入去之后凭住经验见步行步啦。了尘长老知道借姑哨係昏幽破甲嘅行家，有佢喺前边开路，步步为营，肯定唔会有咩差错嘅。借姑哨为咗探测下边嘅气流，将马灯交咗俾了尘长老，自己将轮筒装喺金刚伞嘅上边。金刚伞呢系摩金教位用嚟抵御墓中暗器嘅盾牌，通体钢骨铁叶，再强劲嘅基佬啊都冇办法穿透。轮筒呢系一种探测空气质量同照明二合为一嘅装置，攞现代嘅科学嚟解释嘅话，可以睇作系一种生物光，就好似萤火虫或者一啲会发光嘅海洋生物。轮筒里面系用死人嘅骨头磨成粉，配上火蛹红艾草嘅碎末，点燃之后呢发出蓝色幽冷嘅光芒，可以维持半个时辰嘅。借姑哨用轮光筒照明，下面用飞虎爪绑响金刚伞上面用嚟护身，沿住条梯慢慢下行，冇过几耐就觉得胸口郁闷，睇嚟下边系一处封闭嘅空间，如果唔系用咗避药一定会窒息昏迷跌落去搭死嘅。借姑哨抬起头问上边嘅了尘长老同美国神父觉得点，使唔使上返去先，等下面换够咗气啦再落嚟。佢哋两个示意冇事，呢种情况仲喺忍受嘅范围之内，已经爬咗大半啦，就接住落到底啦。借姑哨佢哋向树井下边爬咗约莫一盏茶嘅时间，就落到底啦。树井下边四周都系冷深深嘅石墙，非常干燥。借姑哨举住轮光筒一转，想睇一睇四周围嘅状况，突然对面悄无声息咁转出一位金盔金甲嘅武士，横眉怒目，亦唔答话，双手舞起锋利嘅开山大斧，对准借姑哨兜头就劈。响呢一个封闭咗几百年嘅藏宝洞里头，居然仲有一个识喐嘅古代武士，点解会咁噶？到底系咩一回事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